这宝智和尚乐了，乐了半天，突然回了一句：人这一生的痛苦和罪孽可不是说没就能没的，但是如若听见了钟声，这种苦楚会暂时忘记。萧衍听完一席话，马上像是觉悟了什么，既然不能脱离痛苦，暂时忘记也算是好事儿啊。于是当即下令让所有寺院每天都要撞钟，这也就是后来无论寺院大小都会有大钟的由来。苏州的寒山寺就是萧衍出钱修建的，正是因为那句夜半钟声到客船，让这座寺院闻名海内外。萧衍在年老的时候一直在潜心的修行佛法，所以对于国家的政务他很少过问。想成佛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可问题是您是一位皇上，国家等着您治理，您天天在这诵经礼佛，这国家没人管，可不乱套了吗？很多人开始算计上了他的位子，而萧衍呢，处处本着他那颗菩萨心肠。世间万物本皆空，萧衍能否看透这一切，最后了无挂碍的成佛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谁被